身边，陪着我度过长夜。如果有一天时光都走远，岁月改变青春的脸，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细数昨日的残夜？一天一点爱恋，一夜一点思念，我们不再相信谎言，不再需要蜜语甜言。一天一点爱恋，一夜一点思念，给我一种怎的誓言，让我可以期待永远。 成为了当年的十大中文金曲，词曲都是周志平先生。提到这些老歌啊，我就会想到曾几何时，把哥哥的磁带啊，偷偷的藏在床底下，不让他带走。为了崇拜某个偶像呢，我还会去到新华书店啊，或者是学校附近的某家音像店啊，驻足徘徊很久，然后呢回家问妈妈要10块或者15块钱啊，去买一盒这个卡带，然后放在自己的录音机里面或者是 Walkman 当中，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享受啊，那种卡带的音质婉转悠扬，动人心魄呀，那就是我们曾经追星的年代。继续要听的歌曲来自苏慧伦，天下大乱。 成

郭书瑶她的外形非常的靓丽，而且有非常好的口才以及对电玩游戏的熟悉，所以呢她就一直担任了电玩电视节目的主持人，而且呢代言了非常多的游戏啊。继续我们要听的歌，动力火车最后一种快乐。 却是我，你躲不过。他闯的祸，坏的温柔，而我又算什么？在你最脆弱，给你所有，泪在发我。我的心不如他一次回头，爱在一千零一夜以后。这世界竟然会没有白昼，你为何给这么黑的寂寞心碎？不要谁来告诉我，不要谁来安慰我，不要你来悲心病痛。当你双手抱住我，当你流泪吻着我，当你说你曾经爱我，为何不 我。

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，滑雪场、游乐园、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，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。 找我呀，我来帮你告诉大家，我是好音乐959仙托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，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。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：1391011-3033，1391011-3033。 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大兴新闻网消息，今年大兴区34处小微绿地正紧锣密鼓的施工建设当中，这些绿地主要利用待征绿地、边角地、废弃地及闲置地进行建设。此次小微绿地建设工程共涉及同城办公楼南侧、兴旺大街与慎河巷交叉口北、北城庄东路与康庄路交叉口西南角、东南角等34个地块。小微绿地将以栽树为主，特别是生态效益好、易活易管的乡土树种，部分地块将保留一些原有树种，同时为方便居民的休闲，有条件的绿地还会增设座椅、路灯、道路等基本的休闲设施。北京晨报消息，记者从北京地铁公司获悉，10号首班车起，1号线四惠东站和2号线西直门站的站台门开始试运行，其余各站在完成5000次开关门测试和验收后，也将逐站投入试运行。目前，1号线和2号线高峰时段列车最小间隔均为2分钟，工作日日均客运量也都在100万人次以上，列车停站时间以秒计算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这个世界因陌生而相识，因相识而陌生，只凭一个声音，午夜梦回，只为一种感觉，驰骋心间。嗨，我是李默，我和你素未谋面，你和他也不曾相识，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，爱上他们的吟唱，爱上他们的气息。只爱陌生人，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。 凡长期陷入烦闷或者是被动状态的人呢，都会有两个共性，不再学习新知识，不再尝试新生活。世界非常的活泼，非常的生动，许多人却一直沉睡，所以他们永远在依赖和指责身边的人。爱人之间的指责根源就在于自己不学习新的，尝试新的，而过多的依赖对方。 我把你的电话从手机里消除了，我把你的消息从话题里减少了，我把你的味道用香水喷掉了，我把你的照片用全家福挡住了，你让我的懂事变成一种幼稚，你让我的骄傲觉得很无知，你让我的朋友关心我的生活，你让我的软弱陪伴你的自由，离开我你会不会好一点，离开你什么事都难一点，车来了坐上你的明天，车走了我还站在路边，爱我了你会不会好一点，离开你什么事都难一点，风来了云就会少一点，你走了我住在雨里面。